so perfect. Let's just make it something. I know that you deserve it. Like a candle that's burning in the wind, we're burning fast. Let the world keep on turning. This chance might be the last. Don't let it go. For a minute, can you feel the magic? 'Cause tonight, there's no limit. If you want it, you can have it. Like a candle that's burning in the wind, we're burning fast. Let the world keep on turning. This chance could be the last. Don't let it go. 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平分生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平分生命，男孩和他的妹妹相依为命，父母早已去世，妹妹是他唯一的亲人。男孩爱妹妹胜过爱自己，然而灾难又一次降临到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身上。妹妹染上了重病，急需输血，医院的血液太昂贵，男孩没有钱支付任何费用。尽管医生已免去了手术费，但是不输血妹妹就会死去。作为妹妹的唯一亲人，男孩的血型与妹妹相符。医生问男孩是否有勇气接受抽血的挑战，男孩开始犹豫。十岁的他经过一番思考，终于点了点头，郑重又严肃地点了点头。抽血时，男孩很安静，不发出一丝声响。手术完毕后，男孩声音颤抖地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正想笑男孩的无知，但转念想，又被男孩的勇敢震撼了。男孩才十岁，他因为抽血会失去生命，但他仍然肯输血给妹妹。在男孩做出决定的一瞬间，已下定了死亡的决心。医生握紧了男孩的手说，放心吧，你不会死的，抽一小部分血不会丢到生命。男孩眼中放出了光彩，真的？那我还能活多少年？医生微笑着满怀爱心地说，你能活到100岁，小伙子，你很健康。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他在地上转了几圈，确认自己真的没事，他又挽起了刚才被抽血的胳膊，昂起头，郑重其事地对医生说，那就把我的血再抽一半给妹妹吧，我们两个每人活50年。所有的人都震惊了，这不是孩子无心的承诺，这是人类最无私纯真的诺言。同别人平分生命，有几个人能如此坦诚，如此心甘情愿地说出并做到呢？谢谢大家。 成人礼是青少年达到成人年龄时举行的象征迈向成人阶段的一个仪式。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成人礼，不同时代的成人礼也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中国古代的成人礼。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对青年的定义啊，不同的国家它的定义啊也不同。在中国，男性和女性的成年的一个时期呢，是从18岁开始。 The definition of youth 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个概念，一个定义啊。 Definition of youth however varies from nation to nation。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正式的一个句子结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前面是动词very, very 是一个大口型的，不是 very much, 非常那个词是 V-A-R-Y, very, 它表示一个变化，同时啊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后面加上 from, to, 从哪儿到哪儿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一个人的性格 personality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表示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那么同样也可以指呢，比如说一些地方的习俗 customs vary from region to region, 不同区域呢它的文化呀它的习俗啊也都不一样。因此啊同学们记下来今天我们重点讲的这个词组 vary from to。 In China, for instance, adulthood for both men and women start at the age of 18. 成人这个词 adult 后面加一个 hood,A-D-U-L-T, H-O-O-D, 成年期，这一个阶段呢用 adulthood, adulthood。 那么大多数中国人18岁的时候呢，已经从高中毕业了，准备上大学。因此啊，一个人的18岁的生日啊，通常是成人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标志着未来大学生活的一个开始。 By the time most Chinese people reach 18, many hav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从高中毕业了， graduated and are preparing for university， 准备上大学。 prepare for 我们讲过了哈，准备某一件事情。 So the 18th birthday is a celebration of both adulthood， 18岁的这个生日呢，它是一个成人的一个标志哈，也是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欢庆的那么一个时间段哈，一个点。 celebration of both adulthood and of college life which lies ahead， 这个词组呢翻译成呢，我们前面所面临的，我们前面可能要走的一段路哈， a life which lie ahead， 躺在我们前面的一个大学的生活， a college life which lies ahead。我们知道呢，18岁哈、啊、并不是一直呢是成人的一个标志性的年龄哈、啊、在古代不同的阶段，成人的年龄界限会有所不同。But this 18 year was not always the case， 啊并不一直呢把18岁作为一个分水岭哈、啊、Chinese ancestors， 中国的古人 Chinese ancestor， 这个词我们拼一下 ancestor ancestors became adult at different ages and stages， 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成为了一个成人哈， became adult at different ages and stages。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古代男人哈在多大啊才正式成为一个成年人。中国古代的男性啊，在20岁的时候呢正式成为成年人，而女性呢则在呢15岁。为了纪念这一成人礼，他们会举行盛大的仪式，有些仪式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Males in ancient China officially became adult at 20、哎、前面有一个词叫 officially， 表示呢官方的，也可以表示一个正式的概念哈，正式的成为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officially 成为一个 adult at 20 and a female at 15，女性呢是 15， 而男性呢是 20， and big ceremonies were held to mark this passage to adulthood。 那么会有一个大的一个仪式 ceremony， big ceremony were held， 举办，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句子结构， to mark， 纪念庆祝一下， to mark this passage to adulthood。 那么这个词啊挺有意思，叫 passage， P-A-S-S-A-G-E， 同学们注意了，这个 passage不是表示阅读文章的一个段落哈，它表示一个通道啊，一个途径啊 ，passage to adulthood， 这个年龄段是呢通往了成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With some event tracing their route to over 200-year-old history 啊，那么有些仪式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部历史文献啊，叫做《礼记》，是一套呢描述周朝社会规范、行政管理和礼仪仪式的一个文献编汇。《礼记》中指出呢，成人礼的仪式呢，标志着年轻人进入了成年期，他们结婚的权利和分担家庭责任的一个义务。只有在仪式结束后，年轻人才被称为成人。它既可以翻译成《礼记》啊，用汉语拼音来翻译，还有一个呢叫《Book of Rites》。那么这个 book 大家都知道了，翻译成记，后面这个单词 RIT 呢表示礼仪的意思哈。那么关于礼仪的一本书，同时啊它是一个复数的拼写 rites， book of rites， 合到一起翻译成礼记。 A collection of text describing the social norm， 它描绘了哈，或描写了社会的一些基本的规范。 social norm， 这个 norm 这个词 NORM，我们学过 normal 正式的，我们把这个 al 去掉之后呢，变成了名词 norm， 表示一个人的正规的或者合适的行为举止。 administration 行政管理 and ceremonial rites 以及呢一些礼仪的一些仪式哈 of the Zhou dynasty 在周朝，非常全的一本书。 said that ceremony signal the entry of young people， 那么这些仪式呢 意味着哈，用这个 signal 或者呢用这个 show 显示了 the entry。我们学过这个词 entry， 我们在这个车库啊会看到 entry 这个词，表示呢大家开车可以进入的这么一个口 of young people into adulthood 啊，进入成人的一个标志 and their right to get married， 他们结婚的权利 to get married and their duty to share family responsibility， 以及呢他们分担家庭责任的那么这个义务。Duty to share 啊，他们分担，后面加一个字 responsibility。Only after the ceremony, the young people could be called adult。仪式之后，年轻人才可以变成一个成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女孩子的一个成人礼啊。对于女性来讲啊，这个仪式呢被叫做祭礼啊。这个祭呢是指我们发髻的那个祭啊，这个词不太好写啊，我们这个中文笔画特别的多啊。祭礼也可以翻译成呢用针啊把头发呢盘起来的这么一个仪式。在古代只有呢来自于贵族啊或有钱家庭的女孩子才能举行这个仪式。仪式呢在女孩子15岁的订婚的时候呢举行，但有的时候呢被推迟到婚礼上。For women, the ceremony was called 祭礼 or hair pinning ceremony。 哎，大家记一下它的英文翻译叫 hair 后面加一个 pin P-I-N， 它可以指呢别针啊，这个 pin 在这里面表示把头呢用针给它盘起来的这个动作叫 hair pinning ceremony。 hair pinning ceremony in the ancient times only girls from noble family， 那么只有那些来自于贵族的那些家庭的女孩子才可以啊 could hold the ceremony。 often the ceremony was heldWhen a girl turned 15, 当女孩子哈达到了15岁哈这个年龄段 and was engaged, 然后呢订婚 be engaged, E-N-G-A-G-E-D 表示订婚 be engaged, but sometimes the function was postponed to her wedding days, 那么有的时候呢被推迟到了她的 wedding day, 婚礼那天哈，用这个动词postpone, P-O-S-T-P-O-N-E 表示推迟的这么一个动作 be postponed。 那么汉字的一个祭呢指的是一种竹制的一个发针，在仪式开始前一个女孩子会把她的头盘成一个圆祭，仪式的主持人会在女孩子漂亮的小圆祭上呢放上一个发卡，这表明她已经是成年人了。仪式的主持人通常呢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已婚妇女或呢女孩子的亲属。The character G refers to a kind of bamboo made hairpin， 是一个竹制的一个发针啊 hairpins。Before the ceremony, a girl would tie her hair in the bun， 表示说一个圆髻啊，一个非常圆的一个发揪 ，in the bun on the top of her head during the rite。The master of the ceremony, 仪式的主持人 would put a hairpin on girls' beautifully decorated buns. 他会在女孩子的发髻当中放一个 hairpin. That signal that shows that she was now adult. The master was often a highly respected married woman. 一般呢是一个受尊敬的已婚妇女 respected married woman and the girl's relative, 或者呢是女孩子的一个亲属。同学们听完了讲解之后呢可能觉得女孩子的成人礼有些简单，那男孩子的成人礼是如何举行的呢？那么关于男孩子的成人礼呢我们会留到明天继续讲。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大家回忆一下哈，女孩子的成人礼有哪些仪式哈。The definition of youth, however, varies from nation to nation. In China, for instance, adulthood for both men and women starts at age of 18. By the time most Chinese people reach 18, many hav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and are preparing for university. So the 18th birthday generally is celebration of both adulthood and of college life, which lies ahead. But this 18-year milestone was not always the case.Chinese ancestors became adults at different ages and stages. Males in ancient China officially became adults at 20 and females at 15. A big ceremonies were held to mark this passage to adulthood, with some events tracing their roots to over 200 years old history. Li Ji or Books of Rites, a collection of texts describing the social norms administration and ceremonial rites of the Zhou dynasty said the ceremony signaled the entry of young people into adulthood, their right to get married, and their duty to shar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Only after the ceremony, the young people could be called adult. For women, the ceremony was called the Ji Li, or hairpinning ceremony. In the ancient times, only girls from noble family could hold this ceremony.Often the ceremony were held when a girl turned 15 and was engaged, but sometimes the function was postponed to her wedding days. The character Ji refers to a kind of bamboo-made hairpin. Before the ceremony, a girl could tie her hair in a bun on the top of her head. During the rite, the master of ceremony could pin a hairpin on the girl's beautifully decorated bun.That signal she was now adult. The master was often a highly respected married woman and the girl's relative.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五只小猴床上跳，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very easy and simple story. It's all about five little naughty monkey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非常简单而且生动的小故事。这是关于五只淘气的小猴子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Fiv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五只小猴床上跳。It was bedtime, so five little monkeys took a bath.Five little monkeys put on their pajamas. Five little monkeys brushed their teeth. 到上床睡觉的时间了。五只小猴子洗了个澡。五只小猴子换上了睡衣。五只小猴子刷了自己的牙。然后呢，他们就躺在了床上。 Five little monkeys said goodnight.To their mama. 他们对妈妈说晚安。那小猴子们能这样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睡觉吗？ Then five little monkeys jumped on the bed. 然后啊，五只小猴子就开始在床上蹦来跳去的。 One fell off and bumped his head. 其中啊，有一只小猴子掉下了床，磕到了自己的头。 The mama called the doctor. The doctor said, 妈妈马上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 No mor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不允许小猴子们再在床上蹦来跳去的了。 So four little monkeys jumped on the bed. 然后呢，四只小猴子在床上蹦来跳去的。 One fell off and bumped his head. 然后啊，又有一只小猴子掉下了床，磕到了他的头。 The mama called the doctor. The doctor said. 然后妈妈赶紧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道 No mor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不允许小猴子们再在床上蹦来跳去的了。 So three little monkeys jumped on the bed. 然后啊，三只小猴在床上蹦来跳去的。 One fell off and bumped her head. 然后呢，有一只小猴子掉下了床，磕到了他的头。 The mama called the doctor. The doctor said, 妈妈赶紧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道， No mor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不准许小猴子们再在床上蹦来跳去的了。 So two little monkeys jumped on the bed. 好了，现在就剩两只小猴了，他们在床上蹦来跳去的。 One fell off and bumped his head， 然后呢，又有一只小猴子从床上掉了下来，磕到了他的头。 The mama called the doctor. The doctor said， 妈妈赶紧又给医生打电话，医生已经无奈了，他说道， No mor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不允许小猴子们再在床上蹦来跳去的了。嗯。 So one little monkey jumped on the bed， 现在呀，就剩下一只小猴子在床上蹦来跳去的。 She fell off and bumped her head， 哦，天哪，她也从床上掉了下来，然后磕到了她的头。 The mama called the doctor. The doctor said， 妈妈赶紧给医生打电话，医生已经绝望地说，No mor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不允许小猴子们再在床上蹦来跳去的了。哦，那当然了，五只小猴子都已经掉下了床，磕到了头，他们再也没办法在床上蹦来跳去的了，你说对吗？ So five little monkeys fell fast asleep. Thank goodness, said the mama.然后呢，五只小猴子上床很快就睡着了。妈妈说，哦，我的天哪，谢天谢地，你们终于安静下来了。Now I can go to bed. 哈，那现在呀，我终于可以上床睡觉了。But look, Mama jumped on her bed. 哦，但是你快看呢，妈妈在自己的床上蹦来跳去的。哈哈。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嗯，这个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这本故事书啊，大家都会念，对吗？ Fiv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One fell off and bumped his head. Mama called the doctor and doctor said, No mor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哦，这首童谣真的非常好听，对吗？那不但好听，韵律节奏感强，而且还能学到很多关于数学方面的知识呢。这次老师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住，同时我们也可以换一换词，创造一个新的故事。比如说 Five little cats jumping on the bed. Five little pigs jumping on the bed. 嗯，你学会了吗？不妨试一试，讲给你的爸爸妈妈听，好吗？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n the forest you can see animals that live near trees, the chipmunk and squirrel. The woodpecker builds a nest, the robin has a red breast, the toad hops along. In the forest you can seeAnimals that live near trees. Can you whistle along? The eagle likes to chase a mouse. The rabbit builds himself a house. The deer chews some grass. In the forest you can see animals that live near trees. 公元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